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美军和南朝鲜军从10号起在庆尚北道浦项浅海进行了一场旨在朝鲜半岛有设施补给战争物资的军火支援训练。本次训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从美国本土、关岛和日本增援的美帝侵略军和伪军兵力参加，其侵略武力比往年多达两倍以上。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为本次训练投入了迅速机动武力攻击旅。